到底为什么呀？ 钱，人民币的没有。 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好好说话啊。哎，这不行啊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我找了一个对象啊。 那好啊， 六年了，我们结不了婚呢。 为什么呀？ 有人不让啊。 谁呀？ 玉皇大帝。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。玉皇大帝啊，是神话故事里面的，其实呢没有这个人。 我说的不是天上的。 哪儿的？ 是我对象他们家里头的。 谁呀？ 他爸爸。 你怎么管他爸爸叫玉皇大帝呢？ 他比那玉皇大帝还厉害呢。 怎么 人家玉皇大帝把女儿要回去也就完了， 这老头呢？ 他要钱。 要多少钱呢？ 2000块。 哎呦，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？哎，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了。 那你就啊慢慢说说。 这老头啊一共有3个儿子4个闺女。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一个仙字。 带个仙字。 对。 大儿子叫什么呀？ 叫仙人掌。 二的 仙人球。 三的 仙人鞭。 哎呦，这哥仨都够扎人的呀。 不单扎人，长得还好看呢。一个一个都湛青碧绿的。 哇，四个闺女叫什么呀？ 大的叫凤仙。二的叫水仙。三的叫仙客来。四的叫玉兰。 哎，这可没仙字了。 怎么没有啊？ 没有。 喝过三仙汤没有？ 喝过呀。 汤里都有什么呀？ 虾仁、海参、玉兰片。 哎，这玉兰就是其中的一仙。 那是玉兰片。 是啊，玉兰那丫头片子。 丫头片子啊，你怎么这么叫你这对象呢？ 他爸爸就这么叫他呀。 那这个老头啊到底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结婚呢？ 这老头子封建思想严重，对女儿是戒备森严。都得由他给找婆家。我跟玉兰我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啊。打这头一条这老头就生着气了。 这么一说呀，这老头跟那玉皇大帝呀是差不多。 哎，我跟那董永可差远了。 怎么？ 人那董永跟七仙女好了还过了3多月呢。 你呢？ 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，到现在连一句悄悄话还没说过呢。 是啊，为什么呀？ 他们家地方太小，没地儿说话呀。我们俩刚一小声说话，他爸爸凑过来了。 说什么的？大点声。 嗨，大点声干嘛呀？ 好话不被人。大点声，我听听。 他听听。老头这是干什么呀？ 他老怕我们俩商量着怎么对付他。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？ 再有就是要钱了。 要钱？ 哎， 要钱干嘛呀？ 老头说了， 要钱干什么呀？要钱我有用。自打他妈一死，我拉扯这几个孩子不容易。到现在我这3儿子都大了，都得娶媳妇儿。一个儿子一份东西，3儿子3份，我不能养儿子往外赔钱。 那怎么办呢？ 拿闺女换。 换？ 你听见没有？拿闺女换。 哎，一个姑娘换多少东西？ 论纸不等，论时不定。 什么叫论纸不等呢？ 论纸不等，根据这姑娘长得好看的程度决定换多少。比如说这姑娘长得漂亮的，就得多换点。 多点。 这姑娘要是长得要是跟您这模样似的，就换不了什么了。 你提我干什么呀？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。 这个论时不定呢， 根据当时社会情况看，如果这会儿社会上男的多女的少，就可以多换点。这会儿要是女的多男的少，就可以少换点。 那么大姑娘结婚的时候都跟人要了点什么呀？ 大姐结婚的时候是在50年。由这老头给包办了一个。跟人要的有手表、自行车、无线电。后来拿这些东西给大儿子娶媳妇用了。 二姑娘呢？ 二姐结婚的时候是在61年。赶上3年灾害了。 是。 跟人要的有手表、自行车、无线电、毛料子，外加50斤咸带鱼、100斤黄豆。老头子把那黄豆带鱼自个儿留下了。剩下的给二儿子娶媳妇儿了。 三姑娘呢？ 麻烦了。 怎么了？ 老头子说了， 我那是大闺女啊，不赔不赚。那二闺女啊，赚点有限。 他这做买卖呢。 这回该我们三丫头了。